切，北京的天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今天凤凰 U Radio 这个全媒体互动话题，有话直说。哎，如果你现在中午肚子饿的话，考虑去喝奶粉。哎，那 这解不了这个肚子饿。 真有，我跟你说，这个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喝奶粉的 啊。 啊，这个但是奶粉呢，最近在香港就很难买了啊。这个据说呢，有香港的妈妈和内地的妈妈在买奶粉的这个队伍中啊，就为了抢一罐奶粉，差一点就发生血案了。你说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为了下一代的这个食物啊，或者说这个食品安全，这个妈妈们真是豁出去了。因此呢，这个香港啊，你不要看这个奶粉它不是石油罐啊，但是呢现在跟石油一样金贵，在这个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个奶粉短缺。因此呢，这个港府说在考虑啊要限购奶粉。哎，每个人呢凭有的时候凭一些证件，我说怎么又回到这个老时代去了，我们还要凭奶粉票吗？难道以后这个说要限购奶粉啊，那有的人就说了，这个限购奶粉是一个很奇怪的招数。那有的人，这个特别是本地的妈妈们就说，限购奶粉呢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呢，你看这个香港人哎自己买不到奶粉，这有点说不过去。因此，今天请你打电话来发表意见，你认为哎香港的这个奶粉限购令啊，能够解决到问题吗？能够解决现在香港这个奶粉短缺的， 或者你觉得该不该退这个奶粉？ 对，你觉得该不该？或者如果你有到这个香港，哎，不管是自己要带奶粉啊，或者请人带过奶粉的话，你觉得是内地的游客造成了香港的奶粉短缺吗？好，在12点半之后啊，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12点半之后，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奶粉的事儿啊。 是这个奶粉啊，哎，真是牵动着太多人的心了。好了，在12点半之前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哎，在三月份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前啊，各省市啊地方已经轰轰烈烈的开这个两会。你说这个两会啊，有的时候看点啊，除了这个每年大家数数看这个所谓的雷人提案之外呢，明星艺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今年呢，哎，在广东啊这个政协的这个会议当中啊，哎，星爷周星驰啊，这个无厘头搞笑的鼻祖哎出场了。那这个所有人都说哇，星爷从政了，引用这个国产007里面那个达文西的那一句话，国家终于有任务交给你了。但是很可惜的呢，在这个开会的第一天啊，大会的开幕日，哎，星爷竟然缺席了。缺席的理由是什么呢？去北京宣传他的电影这个西游记二去了。 所以说呢，你说明星参政不容易哈，一上来容易招人骂。就网友就说，哎，怎么第一天星爷您就缺席了呢？然后他星爷接受媒体采访也特别实在，我觉得他说你怎么样看这个当政协委员的事儿，他说那我肯定是当不好的，因为我没经验。我说啊，怎么会这么坦诚说我当不好？ 这星爷在这上面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演技。 有人说，哎，那您当不好，你干嘛来当呢？哈， 他也不是，他说也不是我想当啊。 您怎么不想一上来就说我非得当好这个政协委员？所以就网友就说，哎呀，就批评他。你说吧，你当不好，你就还非得来掺和，就也是涉及到这个批评面，就把它扩大了，又开始联系到这个彭丹啊，也是香港一个很著名的艳星 啊。对， 昨天呢也是前这两天的新闻了，去甘肃，哎，甘肃省政协的委员。 对， 然后呢也是一上，哎，这也是新面孔啊。彭丹咱以前是认识他的，是在各种这个 小地摊的广告上面。 然后呢他就说甘肃啊，他就发言在会上说，甘肃我很亲切啊，以前我拍戏呢，我就是过来开火车我就来开过。然后说，哎呀，不过呢我 开火车 我也不知道他拍什么戏，好像是开火车什么的。他说我这是第一次来甘肃，我就看的觉得很亲切。网友立刻说，那您到底是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很多次呢？就觉得，哎，好像怎么有点说话前后矛盾。 而且大家很奇怪说，哎，彭丹说是以前15岁之前在美国念书，后来到香港发展，那可能这个在香港啊，或者说你说他的 到广东当政协委员，大家可以理解啊，为什么跑到甘肃去？嗯、这个微博上另外一位名人，这个来自真正来自甘肃的这个潘石屹 哦，是吧？ 潘石屹就说，哎，这为什么呢？这个彭丹到甘肃当政协委员了呢？他跟甘肃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大家很奇怪，就联想到说政协这个制度，政协呢，你说为什么周星驰他就哎今年就当政协委员？就政协呢跟这个人大不太一样，人大代表呢，他这个理论上啊还是要经过一个选举的一个程序，但是政协呢，它是这个 邀请制， 是一个邀请制，它是一个邀请哎社会等于说社会各界贤达哎知名人士团结啊一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一部分，因此呢某种程度上是邀请制。政协里面很著名的这个人物呢，比如说之前我们聊过的这个汪小菲的妈妈张兰啊，曾经是北京朝阳区曾经了，那现在已经退出政协了，因此我们之前还聊过说哎政协什么样的人符合这个政协的这个资格呢，最后也没有琢磨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发现呢基本上哎名人呢只要你认为你是有这个统战价值的，通常呢都会邀请 不过我觉得咱们也不要这个一口下顿乱哈，下这个定论，就是给关键还是得看他具体要提什么议案，比如说彭丹，彭丹也是这两天有争议之后呢，今天我又看到新闻，他就出来回应了，他说来日方长，何必定论，说的也对，他立刻呢，人家就看他今天开会是这个扎的马尾辫呢，戴个粗框的眼镜，感觉还挺干练的，跟以前荧幕上形象当然是完全不一样了。你看他提什么议案，他说我要提这个甘肃省要建一个影视基地 啊， 哎，你就光看标题，你觉得哎好像这个有听头，你就想听他具体怎么讲。 他我觉得他这个议案应该找周星驰。联络一下，周星驰《大话西游》就是在甘肃拍的， 是吧？ 对， 所以说明星参政呢，你不能说完全因为这个娱乐明星，好像平常就是演喜剧的、嘻嘻哈哈的，没个正经。我觉得那倒不能这么看。你说不光是在世界各地吧，就在香港，有一些娱乐明星，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对一些时政问题理解是高过一般人的。 之前有这个已经参政的啊，这个先星爷一步踏入政界的这个汤镇业 啊、 汤镇业，大家说，哎，这好像挺靠谱。他之前提了一个什么议案呢？要立法保护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哎，这个大家说你看最后也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热点，他还是能够所谓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啊、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必须得承认的，说虽然说这个是哎大家想的很多是艺人啊，觉得跟政治有点这个远、但是不代表说艺人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可以认可，而且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比如说是周星驰、或者说像彭丹，他本身有很大的关注度之后，他在提出议案、容易引起更大的这个讨论，他本身有这个能量。 是， 你看这个美国啊，美国这个当过总统的里根，里根虽然是里根也是演员，但是人家是 B 级片演员，算不上一流演员。施瓦辛格一流的演员，加州州长。所以他们这些啊、明星从政呢，当然是我觉得如果在他能力这个足够的情况下，应该是比一般的政协委员恐怕还要有一点优势。 可能也不能完全是从政，我现在只能是个议政的一个阶段。如果说议政，你说首先他演员刚才明。讲了他有一个影响力在，他本身有关注力，这是先天有个光环。但是呢关键是要看你进来之后呢能不能提出哎真的是有做过调查研究的，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一个议案，这才是大家关注的。 这个就说到说大家说政协啊，这个别把它当成荣誉，哎，大家说不要你老觉得是一个什么荣誉头衔什么的，政协是一份责任，你进去呢是要做事的。好，我们今天先来这个了解一下我们新晋的政协委员周星驰同志的这个代表作品啊，国产007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他在里面演一个卖猪肉的猪肉贩子，在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开场。三立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哎各路的明星啊进入两会，哎，他们都做些什么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 你以为你躲起来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你是那样拉轰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你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子，神乎其技的刀火，还有那杯朱埃玛提尼，都深深地迷住了我。不过虽然你是这样的出色，但是行有行规，不管怎么样你要护清昨晚的过夜会呀、叫女人不用给钱吗？ 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呢，想不到还是一笔买卖。 讲感情也要护钱的？ 了解，不过有的话早就给你了。 最近流行吃素，根本没什么生意。我看这样吧，随便拿点猪肉回去，就算抵我的过夜费吧。来，进菜了，进来。 你要走，打个响都没定。 有兴趣今天晚上老地方小度哈？ 敬你了。 哎，你不爱呀？我先去。 瞎想，这个卖猪肉的不给钱，我帮你找人把他砍了。 算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独一无二、风度翩翩的姿色王子。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的 call in 话题是，哎，你认为在香港限购奶粉啊，那这个限购的主要对象恐怕是内地的游客了。限购奶粉能够解决本地的这个奶粉短缺的问题吗？你觉得真的是内地游客造成今天香港的妈妈们都买不到奶粉吗？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开通，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不论你在哪里呢，拨打电话都只是收本地通话费。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还有1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发表你的意见。 我们最近还在推出啊，这个打电话抽 iPad、抽手机、抽香港自由行啊，但是不知道你抽到这个香港自由行的话，还到时候有没有办法买到奶粉呢？好，那在我们讨论这个奶粉的问题之前啊，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在政协，各地的政协已经都在召开了，那么其中呢也有非常吸引眼球的明星，比如说有这个周星驰星爷啊，还有最近的这个彭丹、彭丹呢在香 港，还有王 宝强、还有王宝强啊，这个都是明星了。那最近的这个彭丹呢，大家好像对他的这个争议比较大，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彭小姐呢之前是在香港是一个艳星的一个身份啊、这个演过不少这种怎么说呢，以今天的这个口吻来说叫做情色电影啊、或者说情色片，是以这个走性感路线的。那么大家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明星啊来这个担任政协的话呢，好像跟我们传统上啊对于政协的一个认知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彭丹就公开的回应了，他说啊，这个 电影没有高低之分。 然后说公众呢，他这个我觉得体现了他为什么有资格做政协。他说公众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 哦，是吗？ 大家熟悉这个语言吗？发展的眼光，这个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法里面、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你看咱们的这个彭委员啊，才刚刚坐上委员，这一套语言已经学得非常好了。而且你看他这个提出来提案啊，也非常对路。哎呀，在甘肃建影视基地啊，你看这个影视基地吧，你看跟自己的行业又有关系啊，而且通常呢，你看建一个影视城，又可以拉动旅游啊，创造就业啊，这个听上去很对路。而且彭委员还说，我以后要多拍主旋律电影。他最近刚刚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南泥湾》。 哦，你觉得这个可以怎么解读呢？ 我就说这个就是说明了彭委员为什么要进军这个政协。你看这个大家啊，这个政协委员，特别是这种有名人背景的，这个演艺明星背景的这个政协委员进军政权呢，往往都是提跟自己行业相关的 啊。那当然， 但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哈。但是这个彭委员的这个提法呢，让人感觉有一点奇怪。让人奇怪，就感觉好像是为自己的电影在那边拉吆喝的这种感觉。他就先强调说，哎，我最近拍了许多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 就先把自己给洗红了感觉。 哎，有一点这个味道。然后还爆出来说他的这个外公啊，还是这个以前遵义市的副市长。哎，以今天的这个术语来说，恐怕还是个红二代。 其实彭丹电影我真没看过，然后我就刚凭 应该不是你的菜， 我刚凭你说的这些个这个论断的，我觉得他首先也说的没错。 啊发展的眼光。然后我看到这儿的回应呢，说的是电影没有高低之分，不管拍什么电影，什么类型，多大价值，它都有一定的艺术性。当然话可以这么说，然后 要做人民的艺术家， 拍主旋律的电影， 双星的艺术， 你就会感觉他是会这个有刻意的去迎合，就希望大众是看到什么样的正确。 他比周星驰就会说话说多了，你看星爷我觉得很坦率，不要看他电影里面通常都是这个油嘴滑舌的，这个现实人当中周星驰很坦率说，哎呀这个当不好政协委员是肯定的啦，但是会努力去当好了。这个话啊，虽然说也被很多人批评，但我觉得他说的是一句实话。但是呢你看咱们的这位彭丹啊，这个甘肃政协的委员呢，他就很已经这个没有进场先学会了说这套话了。 不过我觉得说什么也不是最重要的，还是关键看你的提案和你的案子之后呢怎么样跟人民群众的这个普通的生活可以发生上的关系，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变，比较有建设性的，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他说什么我觉得不是最主要的。如果你说到这个周星驰，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挺好玩的，他说星爷呢是素以解构著称，例如这个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呢其实一样的，清朝呢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跟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啊！他说这 是电影里面的台词， 台词并非为解构而解构。他的角色呢，大多都是卑微猥琐，但是有坚持。比如说，还说到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 咸 鱼有 什么 分别？ 哎， 但是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死跑龙套的。你说这个咱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台词。 他这个就是塑造了早期的屌丝形象。 对，所以说呢，你看娱乐明星去议政啊，你就不能仅仅是看他的这个身份本身，你要看他身份背后的东西。我觉得你像星爷他这么一个他不是那种你搞笑的，其实搞笑背后是更加深刻的对人和世界 的 理解的， 用生命在搞笑， 是深刻的搞笑。你还真是得这么说，你说尽管他娱乐身份，平常人家干的事儿是娱乐大众， 让大家 笑，可是人家为什么会这么高的名气，你看这个娱乐背后的东西是很深层次含义的。包括可能大众对这些娱乐界的人是有一种固有的偏见，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原罪啊，觉得你们是因为你们身份的问题，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听的一个称呼，就是封建时代才说你们是戏子，可是在现代社会人家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 现在说艺人 了，对，即使你是艺人，那公共事务跟你没什么关系，甚至会觉得你就唱唱跳跳就算了，别的事不关你的事。 这个真是一种很危险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偏见。 对，这个我们之前注意到这个伊能静，伊能静他自己自抛的有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很简单的啊，每天这个发庸俗的生活照，这是他的原话，庸俗的生活照，然后这个做唱唱歌跳跳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大家在底下赞一下 like 一下，然后微博上哇伊能静你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你啊，来一下，我觉得 好碍眼呢，追起你 我对伊能静说我这样我就可以过得去了，但是艺人他非得往这个参政议政，或者说进入公共生活，进入社会的公共生活这个圈子里面，你说他不可以吗？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个剧院啊、演出啊，这一点是跟政治生活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你说有很多这个公共的政策议题都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 而且你看美国拿奖电影一般都是跟政治议题相关的。 没错，你看这个美国恐怕政治这个权力最大的，除了在华尔街，除了在白宫以外，好莱坞， 对， 好莱坞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是超级大的。每年你看一部电影能够改变多少美国国人的投票选 项。是，而且今年这个金球奖那个陶丽德黑兰，他是不是也是跟讲政治的？ 对，陶丽德黑兰讲的当年这个伊朗的这个美国人质危机。一部电影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部好的电影、一本书，或者说名人明星的一句话。 是的， 你像当年这个美国的越战的时候，明星这个到越南那个简方达，到越南去当场喊出这个反战的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比总统的十篇讲话都要有的用。 是， 所以说咱们今天看这些国内的这个明星啊，我觉得他进入政协或者说进入公共政策的这个讨论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政治不是职业政治家，不是政客们才可以参与的事情。每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其实都有资格，也都必须要参与到这个里面去。 而且 当然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检视这些公共政策，所谓这个参与公共政策的这些人，他是不是有充分的能力，或者说他 做好足够的 准备。所以仅仅是质疑这个政协委员的本身来自于娱乐界，本身质疑他的明星身份，我觉得这个是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说法。我反倒关心是为什么是他们被选中的，就是哎，你是怎么样一个选举机制？刚才我们不是分析过吗？ 比如说伊能静今年就肯定当不了 人大是这个选举，可是政协一般是被邀请的。不过我听说是2010年深圳也开始有这个小范围的，也有这个政协委员是小范围的选举。 怎么选呢？互选？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详情，就我看到新闻标题就是一晃而过，是不是有也有这个选举成分？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选举的机制上可以更加透明啊，让大家是知道哎，为什么是他们被选上，他们是哪一些部分的资质和能力觉得他们是有资格去参政议政的，他们有这个议政的能力，并且他们提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觉得哎，代表有部分人的一些观点，觉得你们提的会有建设性，对我的生活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我举一个反面例子啊，这个我看到今年的政协委员还有一位安徽的政协委员，90后的奥运冠军邓玲玲啊，但这个小姑娘奥运冠军啊，这个是为国争光，是很厉害了。但是呢，她选上当政协委员之后呢，她说还不太明白自己的职责，但是会努力学习， 是吧？ 这个话说出来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气馁。 嗯， 你说我选了你当政协委员了，你连自己要去干嘛都不知道，你努力学习，你在家不可以努力学习，非得到政协去努力学习吗？ 所以你觉得请他有点早了，可能等这个小姑娘再懂点事儿，再 懂得这个。对，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错，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他的错，是那些选他的人。 所以选他人会不会有点功利的功利的成分？比如说他是被家乡的这个政协是选上的吧？所以家乡一定会哎，他是抱着这个为家乡争光的意选上他，我 们也。 知名度要提高了， 对，他就是想把这些人拿一块金字招牌做一个对外宣传的工具，反而呢你到最后是砸了政协这块牌子。好了，这个今天说到政协委员彭丹啊，咱们来听一段这个彭委员之前演的一部这个电影啊，叫做色女郎。哎，色女郎里面这个彭丹我估计是自己的配的音，大家来听一段，大家知道哪个是彭丹讲话的吗？自己来猜一下。 哎，小姐， 原来你们两个在做戏给我看。 喜儿，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阿康，你就更加知道我从小父母就离异，我是多么渴望家庭温暖。 白边，你千万别把这种重任放在我身上。一个人无聊就够了啊！干嘛还要结婚呢？绑着一个人和你一道无聊，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用结婚给自己找出路。 阿康，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对不对？你既然不爱我，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喜儿，妈，我老实告诉你，在我们结婚那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更爱的是我自己啊。是的，喜儿，那我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你要的并不够多，可是你要的我没法给你，我不适合你。世界这么大，你干嘛非盯着我一个人呢？ 我靠，知道我请你调到上海来就是为了找你的。 那你可以回去了。 阿康，你没商量的余地。我从来没觉得像今天这么失败过。我知道我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从头来过。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对我负责任的男人而已。 你让我负什么责呀？啊？ 说声对不起总可以吧？ 我如果和你结婚，才真正的对不起你。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朱明吉， 我是樊素。 刚才放了一段这个彭丹啊在电影《色女郎》当中的一段对白，跟他的这个复兴博信的未婚夫争执啊。 朱明吉是高级黑，放完这段什么意思呢？你让人家立刻联想到他现在这个正贤身份，哎，好像以前你看永远甩不开这个艳星的帽子。 不是，我真心不是彭委员的高级黑， 那你得解释一下。 我这个是因为我想找一点这个彭委员的音频给大家听一下，但找来找去都只有视频没有音频，所以这个找彭委员的声音很难找，你知道吗？啊，好，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政协委员哈，那其实三月份的两会马上要开始了，一说到这个两会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马上想到，哎，今年又要报雷人提案了，甚至说大家都会猜，今年你猜猜，我们来打个赌，都会有什么雷人提案？你说这个地方的两会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比如说广州，广州的这个政协啊，前两天出了一条这个提案，是而且呢还是来自政协当中的两个民主党派，咱们这个民主党派的提出条，要给公务员集资建房。 OK， 这个提案提的呢，正好 他不知道现在公务员都在抛房吗？ 真是，你要说怎么叫这个非常贴心啊，真是公务员 太应景了， 真是公务员朋友们的贴心小棉袄。这个在这个公务员们都在抛房子的时候呢，这边要集资建房了，结果在全国你看这个啊，房哥、房姐、房叔、房婶、房祖宗，我估计房神仙马上就要出来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觉得哎风头不对，就连夜把那个提案就撤掉了。 对，这明显不跟时事脉动。 但是我经常就想啊，你说这些政协委员，你看咱们的这个彭委员啊，包括这个周星驰，这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这个也不缺钱也不缺什么，他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提出这些普通人都觉得不符合常识的， 没做研究吗？ 这个雷人提案呢，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没做什么调查研究吧，就觉得是来交差，我得提 OK， 那个我又为了 我就想一个 我的这个好哥们儿，可能大家有利益关联的， 好哥们 儿 没房， 哎，为大家这个考虑，觉得这个提案对他们是有利的，我可能就没有顾及太多的这个公众的一些疑虑和公众的一些新闻气氛，哎，就推出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又撤下了？你说到雷人提案，想到前两年有一个说应该设立学士后啊，来解决这个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学士后您听过吗？还说要、这个、 就是让大学生延迟两年毕业， 对，还说呢要把这个好像是什么也好，据说也是那种偷啊抢的那些人要劳教，劳教还不止，还得说要发配到这个新疆边疆地区去治沙哦，这是他那个雷人提案，这是去年的。不过当然，这中间有的可能也是媒体炒作了。 对，我这个咱们公平来说啊，每年的雷人提案当中呢，我个人觉得30%啊是这个断章取义啊，或者说这个刻意的炒作给炒出来的。 然后你看郑渊洁，他就看完这么多雷人提案，他在前两年在微博上他说，如果我是代表或者委员，我参加两会的第一个提案将是关于如何减少弱智提案的提案。 这个就很容易让大家想到说，为什么啊两会的这个每年都会提出雷人提案？我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如果想到说，比如说在香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情况，所有的议员，你其实每天在立法会当中的辩论，或者说你的联署的这个提案，这个公众都是知道的。要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去 选民不选你呗， 对，提雷人提案，那你换届的时候就没有人选你嘛，这么简单。但是政协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不需要选民，对不对？他有的时候是向上负责的，反而呢，有的时候你太认真了呢，你当不上政协委员。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在河南平汾啊，河南周口的这个平汾运动当中，发言的那个赵克罗，河南省的政协委员，结果呢，就因为批评这个平汾运动批评太强烈，今年就选不上政协委员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鼓励呢？你真正那些说话的做事的人选不上政协委员，那你剩下的人你除非要么就闭口不言，要么就提一些雷人的玩意 儿。而且说现在为了这个回应大家过于一些好像不是很称职也不来开会也没什么有价值的提案的一些议员呢， 是 这个政协委员就给你打分，说呢是排名前五名的和排名末五名的我给你这个公布出来，好像是广州这么干，但是也有人有争议哈，他说你打分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 好像学生出勤， 有的人像刚才这个明姐讲的，如果是提出一些党和政府不喜欢的一些言论，那你怎么给他评分呢？你具体的一个标准是什么？这个也是 是值得讨论的。 真是。 另外，即使刚才我是关心，我说是为什么是挑选他们来作为明星委员，他们是哪部分是符合这个能力的？ 嗯， 我还关心他进来之后，他们真的能不能起到作用？ 嗯、 就比如说，你真的要讨论一个议案，你在上面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去判断他？ 嗯， 而且我看新闻为什么这么质疑啊？他说有的采访啊，这就纷纷来问他们，他说你对这个提案你怎么看？他说其实我们政治委员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在这个小组讨论会上啊，我就不停的这个插话吐槽，因为我们只是表面工作而已，我刚刚拿到这个议案，你说我怎么去讨论嘛？而且说到这个人大代表说讨论这个审议预算报告啊，预算报告这个太不靠谱了，你让我三天五天内讨论， 对， 他说我起码得三个月吧。 这就说到去年争议很大的这个刑诉法的这个、其中有一条这个条款啊，就是说在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拘捕嫌疑人的这么一个条款、当时就说很多委员就说我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一个法案要修订了、我在开会也就是前后不超过一周的时间里面，我拿到了厚厚的一叠东西，而且让我下午就要投票，我怎么投票投出来啊？你根本不给我时间去读、啊，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个很多机制的设置，你又本身没有想让这个政协委员或者说人大的代表去发挥他们的职责，那实际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也发挥不出来任何的职责、 那说到两会，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新闻话题像今天我们只是精选了也好像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几个明星议员， 对， 你讲到之后呢，中间有很多可以引起大家联想和讨论的地方。那么这个两会呢，也是全国各个省市在陆陆续续的召开，最终引起最大关注的应该是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那有更多的新闻焦点我们会继续在三地话新闻当中跟大家去呈现和讨论。那么在结束我们前三部分的一个节目之后呢，我们第四部分要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了。刚才说的也是这个岁末年关又是很多的内地客来到香港去狂扫奶粉，又引起了港妈的不满了。听说文汇报的报道、真的是有这个大陆的家庭和香港的家庭因为抢奶粉排队的事儿给吵起来了，结果就是两个家庭一起被抓到警署去了。那么现在港府呢有这个高官说有可能会推出这个再次推出限购令了。那你觉得应不应该在这个时期再推出限购令呢？限购令推出来之后有可能解决这个港妈不满的香港的闹奶粉荒的问题吗？那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凤凰手机 FM 的用户呢可以使用这个凤凰 FM一键 call in 啊，只收本地通话费。好了，我们这个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今天又是这个奶粉的话题啊。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一次了，说这个内地的奶粉关税下调了之后呢，会不会来香港买奶粉的人少一点呢？事实证明不会，而且是越来越多。这两天在这个香港临近深圳的这几个火车站哦，哇，这个每人的这个扛的这个奶粉啊，我觉得都够他们吃一年的啊。所以说这个很多人可见啊，就是这个也是吵架。那当然其中也不乏是真正的这个亲朋好友，你说我有的时候回家啊也会给亲戚朋友带个两三罐什么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两三罐香港这么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啊，这个中国内地这么多人，大家每人带两三罐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现在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很多的药店呢，他们就看着香港本地客你就只买两三罐，他们都不卖给你了。他说人家内地客是一箱一箱的买，你爱买不买吧。 而且有的内地客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这还会有一个炒或者说囤积的问题。现在就有人怀疑是这个商家在囤积奶粉，故意说我缺货。 好，有听众打进电话来了。 今天第一位是一位女士，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了，李小姐？ 哎， 我觉得嘞，我觉得还是不要限购的好吧。 嗯， 因为香港的金饰啊，还有名表啊什么，不是也是卖给大陆人吗？但是这方面也没有听说要限制大陆人买金还是买钻，钻表之类的。所以奶粉跟这个是不是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另外，我觉得，香港本地人应该比大陆人是不是更有优势能够买到奶粉呢？怎么会抢不过这个大陆人呢？就我就很奇怪。 嗯，您觉得这个香港本地人买不到奶粉，您觉得很奇怪什么？但是现在确实 啊， 这个 没想过香港本地人会买不到。 是，您是从哪里打来呢？现在？ 北京 啊、哦，北京。那我在香港这边看到的情况啊，确实这个有的时候在有一些这个药店啊，部分的奶粉确实会是缺货的。那确实也是有啊，身边的朋友说买不到奶粉。对， 是反正是自由市场嘛，为什么香港不多进一点货呢？如果进一点货，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各方面人的需求？ 奶粉啊，跟金啊，跟手表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奶粉呢是咱们这个小孩日常得喝的，金呢那些手表是奢侈品，并没有这个日常的一个需求，这个是最大的。 还是非常感谢李小姐，这个李小姐问了一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啊，这个就说为什么呢？奶粉不够的话，为什么供货商不多进点货呢？ 应该是产量它是一定的吧？他们你说要是源源不断的这个，它可能这个生产跟不上你这个需求。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我们下次得请一位这个卖奶粉的老板来说一下。好，下一位听众已经打进来了，这个是房女士，房女士你。你好， 啊，你好， 哎， 主持人好， 从哪里打来，冯女士？ 我是来自广东的。 好，广东的朋友怎么看香港的这个奶粉问题？ 就是我觉得不应该限购。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不站在内地人的角度嘛，我就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应该限购这个奶粉，因为你一方面就是可以。内地人去香港买奶粉可以促进那个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嘛？ 嗯， 然后如果真的是供需出现矛盾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进货嘛，再可以加大那个生产嘛，企业那个加大生产，然后同时觉得我们内地的那些政府官员啊，就是要严把这个产品的质量关，就是首先把我们内地的那些奶粉做好嘛，就是监管好，就如果这做就是各方面都做足够了，就做好了，然后内地人可能就是去香港买奶粉那个什么那个频率就可能降低。 嗯，房小姐自己还没有做妈妈是吗？ 学生。 啊，我是学生，我是 高中。哦，还是学生，还是学生，但是这个， 啊、对 这个看法非常的全面。嗯，经常来香港吗？ 啊？ 我说房小姐经常过来香港吗？ 只是信号有点差。 哦哦，好，没有关系。那非常感谢房小姐从广东打来啊。这个房小姐说，哎，这个供需的矛盾其实加大生产啊就好了。还有关键的一点，这个内地的如果说食品质量能够食品安全方面能够有一个提升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而且因为这个大批的内地游客和水货客他们到香港去疯狂抢购之后呢，就造成本地奶粉这个价格就飙升。 啊、价格恐怕也是一个 问题。哎，这也是因为你飙升之后呢，最后这个承受这个价格的一个压力的是可能是本地的妈妈，因为很多大陆的走私客他可能是买完之后我回去是卖给别人的，因为最后承载的是大陆游客。但是大陆客他们为什么又喜欢来香港买，一个是品质保证，就像刚才房小姐说的，你因为如果品质内地的一个奶粉始终是跟不上国际上跟不上香港出品的话，那势必这个矛盾可能 就本身有一个天然的差别。好，下一位是 Hannah 应该是一位女士了。好， Hannah 你好。 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 喂， 听得到 Hannah？ 啊，听得到。 嗯，从哪里打来？ 你问什么？ 我说你从哪里打来？ 我是从香港打来的。 啊，香港打来，怎么样看这个奶粉？ 我觉得现在实施这个奶粉限购奶粉的渠道都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婴儿也要吃。一定要吃那个奶粉吗？ 是， 所以还有现在很多妈妈也要去工作，所以你没办法的，一定要贫困的分配。 嗯， 因为没有那个限购呢，你就那个商店会 应该是卖给那个给的最多钱的。 嗯嗯，好，这个 Hannah 给出一个建议啊，就是说给出一个推测，如果说大家全部开放自由市场的话、 嗯、 肯定是商店会有一个炒货 是 或者囤积的这么一个冲动啊，价格就会变， 最后因为你承受的还是本地妈妈。 嗯， 妈妈 好，目前为止所有的都是这个女士们打进来啊、哦、接下来终于有男士打进来。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是山东的王先生。 哎，山东的王先生怎么看呢？您应该有这个到香港买过奶粉吗？ 我们农村人买不起、啊。 嗯、那您这个孩子如果说要奶粉的话，上哪儿买呢？ 就只能喝这个毒的呗。 喝这个毒的，听上去非常的悲伤。那您怎么样看香港的这个奶粉的限购呢？ 我觉得并不是香港的奶粉好，而是香港的监督制度好。 嗯。 就是食品监督啊。 嗯。 它不像我们大陆这个食品监督，根本就是那种不作为。因为甚至这个生产这些假食品呢、啊、跟这些就是所谓的监督部门啊，他们都是利益关系的。 嗯， 就对这个小孩的生命啊，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根本不放在眼。 嗯， 只要是能赚着钱，哪怕是毒死孩子，他们都不再在乎。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山东的王先生啊，讲了还是这个食品监管的差别。接下来是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冯女士？ 啊，我是北京的。 好，北京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如果说那个限购可以保证那个公众消费群体的这个利益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 嗯，可以理解。 有一些就是有做代购或者是在倒卖奶粉的，我觉得。然后这样的话，那个该吃到奶粉的小朋友吃不到，可能。我觉得这样的话，限购的这种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好，但是这个冯女士，这个现在如果说只是比如说在淘宝上面啊，这个有代购香港奶粉，它本身似乎并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是的。 对。 甚至好像，对，喂。 喂，您说。 对，那个，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有很多从香港买奶粉，而且会买比较多。嗯， 所以您一方面支持这个限购，但是如果说您这个朋友要继续从香港买的话，您也不会反对，是这样吗？ 对。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冯女士。好，下一位是这个胡小姐。胡小姐您好。胡小姐。 胡小姐你听到了吗？ 胡小姐在吗？哎，胡小姐好像走开了。那我们来接听这个明先生。 明先生。 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明先生？ 杭州。 杭州，哇，我的同乡哦。这个怎么样看这个奶粉在香港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限一下哦。 应该限一下。您自己有从香港带过奶粉吗？ 没有，我是朋友帮忙从荷兰带。 哦，从荷兰。所以您觉得您不需要从香港带奶粉，香港可以限购，是这样吗？ 我是这样觉得。其实我朋友在帮我带奶粉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纠结的，然后也是需要一直去不同超市到处去跑， 是 因为药的牌子不太一样嘛。 对，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限其实是应该的。 嗯， 但是就是怎么限啊，用什么方式限，这可能还是有比较有讲究。 那您朋友在荷兰带奶粉的时候有遇到当地限制的情况吗？因为我最近看到在荷兰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啊，这个感觉到中国的游客在欧洲扫货，给当地带来压力的一些新闻。 是，其实我这样子啊，就是之前早期的时候，大概是从那个就是从德国有带，然后那会儿就是包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德国奶粉它可能不太有出口这种机会，然后荷兰的奶粉相对来说出口机会是有，所以其实在内地是可以买得到一样的，但是呢有就是觉得会不会有奶源不一样的问题，或者说价格方面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问题，所以说还是拜托朋友在那边带。然后有提到说那边要不要 限购， 现在好像是还没有， 荷兰暂时没有限购。 对。 那您刚提到价格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比较过同样的，您说同样的奶粉国内跟在荷兰买过来大概差多少价格，您可以提供一下吗？ 我想一下应该有起码有100往上一点人民币。 一罐奶粉差100块。 一听对一听。 哦，这还是差的挺多的。 是，然后你看啊，就是在那边基本上都是纸盒包，然后是800克装，然后在内地呢基本上都铁罐装，要是900克装，然后它都是有分装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我就会有疑惑呀，就是会不会产生问题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外面带会比较合适。 嗯，好，非常感谢啊，来自杭州的明先生。 关键是外面带放心、啊、 这个听上去就是奶爸，哎，这个经验非常。 你说到这个欧洲没有，但是我看到这儿澳洲和新西兰他们已经有开始有这个限购的一个打算、啊、可能。 好，今天时间有限，最后一位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明琦。 哎喂，这个是我的朋友吗？ 算是你的朋友吧。 好，从哪里打来，吴先生？ 有什么看法？ 我从广州打过来。 哦，广州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保证一下香港的人民和孕妇的一些利益了。他们自己的小孩子的生长，但是他们买不到奶粉，其实是一个蛮难过的一个过程。 是， 我觉得限购是一种方式，但是能不能有别的方式去保证他们的奶粉的供应呢？比如说跟他们当地的一些医院做联系，就有一个固定的输送啊。 嗯， 这样的就是在市场有市场的运作，然后呢，固定的一个配额有固定的配额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保证他们当地小孩子的一些奶粉的供应。 嗯，这个咱们内地讲公司混合制经济，香港讲公司混合制奶粉，这个给医院专供一批奶粉。好，非常感谢吴先生从广州打来的这个建议啊，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 啊，这个 你知道现在香港的妈妈都在干嘛吗？他们都在联署签名说奶粉离境税啊、要签征收这个离境税呢，税率应该是奶粉原价的10倍。你看，说明港妈已经是愤怒到什么地步？ 那当然，我想这里面还有那些奶粉的经销商、 嗯。 如果说奶粉的经销商现在可是挣钱挣的，应该是非常开心，他们应该不太会支持加上任何的奶粉离境税的这个问题。 嗯、而且，我想奶粉应该也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事件，你又可以联系到之前有DNG 这些奢侈品的品牌，就包括韩国的之前那个化妆品的品牌，它也是卖给内地客，它反倒是不怎么甩这个香港本地的一个顾客。 因此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罐奶粉啊、虽然说大家看哎，只是一个食物啊，甚至有的时候有人觉得这个奶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它因为放在了这么一个内地跟香港现在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社会气氛，而且呢又跟孩子有关。 对， 凡是跟孩子有关的话，就社会特别敏感。 嗯， 所以说现在这个奶粉不仅仅是一个食品问题，已经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乃至是政治问题了。好了，那非常感谢啊，我今天又是非常踊跃谈到这个奶粉的话题啊，大家打进来发表看法，有的人支招啊，这个支了很多有用的招，我觉得这个吴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办法哎，说不定港府可以考虑一下呢。那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感谢你收听， 拜拜， 再见。